事通知，瑞麟年终大促69元体验半个月的羊奶粉活动啊，将于7月19号全面结束。 嗯， 届时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将恢复到直供价99元一盒的优惠政策。 嗯， 所以提醒各位，今天是7月18号了，离7月19号的期限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还想用69元体验一下瑞麟羊奶粉的话，又或者是你想省钱多囤点羊奶粉的话，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机会了。热线是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。 可能有些朋友还没听明白，我们再说清楚一点，瑞麟年终大促，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可以有机会品尝到中国好羊奶，现秦源乳业决定特别拿出10000盒的羊奶粉回馈给大家。 嗯， 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之前广播直供价一直是99，而本档活动中，凡是打进4007-106108、4007-106108的朋友，再减30元，只要69一盒， 没错， 一组10盒，每个人最多限定20盒。今天已经是活动截止的倒数第二天了， 嗯， 所以您听到啊，千万别错过，拨打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。 手机尾号1443的朋友就说了，前两天就听你们在广播里介绍是最后一批备货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结束了，马上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让他用手机啊再订20盒。0039的朋友就说，现在超市这一罐酸奶都得6-7块钱，你们69块钱能喝半个月的羊奶粉，划下来这一杯才4块多钱，那肯定选择喝羊奶啊。还有8973的朋友就说，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所以啊，昨天我们家是全家总动员买羊奶粉，我妈、大姑、小姨、舅妈一家订个20盒，可以喝上10个月的时间呢。只是这么多的羊奶粉一次性领回家，时间长了会不会不新鲜呢？ 一听啊，您就是瑞麟的新朋友， 嗯，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考虑到了。 对， 瑞麟乳业为了方便所有的新老朋友用奶情况，是特别提供了 VIP 的寄存服务。也就是说啊，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，除了可以享受69元的底价体验羊奶粉之外，厂家还特别提供免费寄存的服务，随喝随取，只要一个电话4007-106108，我们就会安排工作人员为您免费送奶到家。关键是确实瑞麟羊奶粉日期很新鲜， 嗯， 所以呢别犹豫了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参与活动了。 其实啊，瑞麟羊奶粉之所以受欢迎，我想啊主要是因为3点。第一呢，营养全面。你看现在人工作节奏很快，饮食不规律，每天吃着重油重辣的快餐啊外卖，久而久之的这身体肯定吃不消。 嗯， 冲杯羊奶喝，除了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之外，还有各种的活性物质可以全面的呵护身体。 嗯， 第二呢，就是羊奶适合人群更广，因为呢羊奶的脂肪颗粒小，凝脂蛋白分子呢只有其他奶的1/3，一杯温热的羊奶喝下去啊，好消化好吸收，老人孩子啊都能喝。 嗯， 第三点就是价格优势了。 没错啊，您去超市逛逛就知道了， 嗯， 就是一杯纸质酸奶都得6-7块钱。 对， 但现在一杯富含了640毫克的钙、6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，还有各种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以及益生菌、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的瑞麟羊奶粉，才花到4块多钱。 对啊， 这可比超市买奶、小区订奶还要更便宜呢。 嗯， 抓紧打电话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。 手机尾号3579的朋友订购了20盒，说喝瑞麟羊奶粉已经习惯了，而且价格确实也不贵，今天又能提供寄存服，那就多订一点。还有0676的朋友就说了，这一大早老妈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用手机啊再帮她订个20盒羊奶粉，69块钱就能订1盒羊奶粉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 还有手机尾号是00583976-5410-2258的朋友啊，都是订购20盒的。 嗯， 大家都表示这么便宜的价格订购羊奶粉还是头一次享受呢。 嗯， 跟您说啊，不是头一次，而是仅此一次。 对， 要不是赶上年终大促的话，怎么可能说啊690块钱就能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羊奶粉呢？ 嗯， 但是遗憾的是啊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享受69元底价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，提醒您一定加油，拨打电话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，4007-106108。 欢迎 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大家伙分头这么一找爱虎，不单人找不着了，就连他的钢刀还有他的包袱全都不见了。智化就知道糟了，怎么自己的徒弟自己能不清楚吗？现在的爱虎可以说跟他五叔白玉堂当初是一模一样啊，性情高傲，总想着一个人干出点什么出乎其类的事情来好一鸣惊人，想办法对得起自己小义士这个称号。甭问他准是一人啊，先下去了，去找沈中原，去找大人去了。哎呀，智化心想啊，这要出点什么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伙也都跟着着急，唯独这蒋平倒是沉得住气。哎呀，智贤弟，你不必着急了，爱虎现在年岁也不小了，也应该一个人在外边闯练闯练，你放心吧，他出不了什么事情。哦，智贤弟，你看现在我大哥他们这波可是没有人认识沈中原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就跟着我大哥他们这一波走一趟怎么样啊？智化这么一瞅，这倒不错，你瞧这波人，卢芳、徐庆、龙涛、姚猛，再加上个史云，嘿嘿，这几位都多明白。没办法，行了，我跟他们一波吧。北侠过来问他们，咱们是怎么分道路啊？你们是走这个嘉峰山前还是走嘉峰山的后山呢？听您的，要是这样的话呀，我们呢走这个嘉峰山的山后这条道，你们呢可以走嘉峰山的山前这条道，看怎么样。行，都按您说的办。刘贤弟啊，四哥，你跟着我，咱们俩上哪儿啊？咱们俩上娃娃谷，你不是老想你的师母吗？哎，我领着你呀、啊、见见你的师母去。我想那沈中原他一定带着大人奔了娃娃谷，住进了你师母开的婆婆店了，我们两个人到那儿去找去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智化一听，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主意还真不错，还真背不住沈中原呐，把大人就藏在了娃娃谷的婆婆店了。嗯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大家伙儿分头行动啊，事不宜迟，赶快起身。于是赶快归着归着东西，就分这么三路从陈启旺这儿出来了。单说柳青跟蒋平这两个人走到半道，柳青一再问呢，四哥啊，那爱虎这个孩子自己走下去了，您怎么说没事呢？嗨，柳贤弟，我告诉你说吧，这里边啊有个缘故，他呀没上别地儿去，他也是奔了娃娃谷了。啊，柳青一听觉得更奇怪了，爱虎为什么他奔娃娃谷了？您怎么会知道他上娃娃谷了呢？蒋平这才把这个根由啊告诉了柳青。上文书咱们不是交代过吗？爱虎交了武伯南还有钟林这主仆二人，住进了娃娃谷的婆婆店。那个干妈妈呀，哎，就告诉爱虎了，我的姑爷名叫爱虎。当时爱虎觉得奇怪呀、啊，卧虎沟就我一个爱虎啊，问了问干妈妈到底是谁保的媒。干妈妈告诉他说了，说是蒋平蒋四爷给保的媒。爱虎当时什么都没说，怎么样跟着武国南、钟林他们三个人来到了陈启旺。您想这样的事情爱虎能不问明白吗？当着众人他也不好问，就把蒋平啊请到 一个毕竟之处，问了问四叔，您看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怎么住的婆婆店，那个干妈妈是怎么跟我说的，她说我是他们家姑爷，还说是您保的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蒋平听完了微微一笑，告诉他说，我告诉你吧，那是凤仙姑娘啊，女扮男装，哎，冒充了你的名字，当时呢被干妈妈的女儿给看中了，她不得不答应，这么着也就是凤仙姑娘啊替你应下的这门亲事。我也在婆婆店那住着呢，她让我保媒，当时我跟她说了，我是做媒不做保，媒我可以做，为什么不做保呢？你想凤仙分明是个女孩子呀，我保什么呀，我呀就保证到时候给她这么一个爱虎就行了，知道吧，这是凤仙姑娘替你应下来的亲事。哎呀，当时爱虎啊还挺不高兴的，怎么觉得一个开黑店的女孩怎么能够我娶她呢，不般配呀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不门当户对。蒋平一再告诉你行了吧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，人家他爹爹是谁吗，啊，他爹爹那是九头狮子甘茂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，虽然说已经故去了，人家还有三个徒弟呢，大徒弟那是魏真，是个道长，二徒弟也就是干妈妈的内侄，也就是那位小诸葛沈仲元，再有最小的徒弟了，就是这位白面判官柳青。你想想啊，再说人家姑娘那个模样长得也不错，而且呢这个拳脚也挺厉害的，你小子有这么一门亲事啊，你就旁边偷着乐去吧，就你还不高兴呢。爱虎打这以后这件事再也不提了。可是今天一看见这张纸上面写着的四句话，灌顶师是沈仲元道，他知道啊是沈仲元把大人给盗走了，他能奔哪儿呢，甭问，肯定是奔了娃娃谷了。所以我猜想呢，爱虎他肯定是奔了娃娃谷了。那么蒋平猜的对不对啊，还真让蒋平给猜着了，爱虎还真是这么想的。爱虎心想啊，我去一趟娃娃谷吧，哎，到那儿因为有这门亲事，我白天不进去，我等到夜里边我就窜到房上仔细观看，看一看沈仲元跟大人是不是在这个婆婆店里边呢，他们不在婆婆店还则罢了，要真是在婆婆店中，到那个时节啊，我可就顾不上什么亲亲不亲亲了，哎，我就跳下房去先捉拿那沈仲元，然后我再解救大人。这个头功啊我爱虎先立下了，在江湖上我也好称为是小义士，对得起我这个称号。爱虎还真是这么想的，想的不错呀，出来以后你倒是问问道啊。他也不打听，他也不问，顺着一条道就下去了。嘿嘿，这条道到不了娃娃谷，奔哪儿啊，是奔越州府这边走下来了。这么说吧，这天走在半路途中，猛然间就听见这个树林子里边人声嘈杂，有不少的人一劲喊好，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，爱护好奇呀、啊、进了树林子一看，哎呦，围着不少的人呢。爱护分开人群往里边这么一看，里边啊有这么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一个个全都是在二十岁往上三十岁往下，呵，显得这个魁梧劲儿啊那就甭提了，而且是趾高气扬的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干什么呢，打把式呢。为什么说打把式不说是练武呢，爱虎一看地下摆的兵器全是假的，刀是竹皮的刀，棍那是藤子棍，而且再一看他们练拳，再一看他们练刀，哎， 这摆的都是花架子，真要是交起手来，嘿嘿，净情着挨打吧。爱虎心里边想，甭问呢，这都不是跟师傅学的，这个呀背不住都是跟师娘学的，您瞧这个架势一个有劲儿的没有啊。看到这儿，爱虎扑哧一乐，转身出了树林子，又往前走了不远，呵，有这么一股香味是扑鼻而来。什么香啊？酒香。嘿嘿，头楼啊有这么一个酒铺，而且挂着幌子写的是闻香下马。爱虎一想，哎呀，好长时间没痛痛快快喝顿酒了，嗯，今天我这嘴里也渴了，不如啊先喝点去。本来爱虎呢就喜欢这个杯中之物，他呀抬腿就进了这个酒铺了。来到酒铺里边这么一看，地方还挺大，底下摆着不少的桌子呢，一人没有，嘿，还挺清静。瞅了瞅西边这儿啊，有这么一个这个长几的条案，东边这儿呢有柜台，柜台上摆着不少的酒壶，柜台的后边有一道楼梯直通楼上。爱虎就找这么一个干净的桌子往这儿这么一坐，跑堂的伙计立刻就过来了，哎呦，这位客爷，您赶忙是要喝酒吗？啊，喝酒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啊？也没别的，我们这儿的酒呢都是我们自己酿造的，就叫做村里香。村里香，哎，有劲儿没劲儿？跟您说，这个酒啊没别的特点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劲头大。哦，爱虎心想，没劲儿的我还真不爱喝。这么着，你给我先来十壶酒吧。啊啊啊，你要多少？几个人喝？我一个人。一个人你要十壶酒啊？怎么，你怕我喝完了不给钱呢？我喝得多，难道说你不高兴吗？哎呦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卖酒的还怕您喝得多吗？您喝得越多越好，我们不是还挣钱吗？就是吗？赶快给我端酒去吧。是是是，我马上给您端酒去。功夫不大，这个伙计把十壶酒全都给端来了，往那个桌上边这么一摆，然后呢还给来了四碟菜，也没别的，有这个咸鸭子啊，豆腐干啊，一个腌白菜啊，一个爆烟的黄瓜条。爱虎看了看，心里想，怎么一点荤腥没有啊？哎，你们这还有别的菜没有啊？啊，没有了。难道说就连一点荤腥都没有吗？还真没有。哎呦，这没有肉喝这个酒，喝着可就太没意思了。正说着话呢，就听见旁边厨房里边是刀勺乱响。爱虎起身来到厨房门口，往里边这么一看，不由得心中大怒啊。伙计过来，还是别得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喝酒给钱不给钱呢？哟，您这话说的，当然您得给钱。是啊，既然我给钱的话，为什么有肉你不给我上呢？没有啊。谁说没有啊？厨房里边刀勺齐响，那是干什么的？哎呦，您说的那个事儿啊，我跟您这么说得了，您还真别挑眼，那我还是真不敢卖给您。什么原因呢？那是我们掌柜的今天准备要请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在楼上面请客，那是给客人预备的。哦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掌柜的尊姓大名啊？啊，我们掌柜的姓马，名叫马龙，外号啊人称双刀匠。哦，做买卖的还有外号？难道说你们这个店？哎，客官，您可千万别多想啊，您听我跟您说，我们掌柜的他们祖上呢过去也是做官的。哎，我们掌柜的大家伙称呼他叫做马大官人，没别的爱好，就是爱管闲事儿。方圆啊十里八里的您打听去，甭管哪家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掌柜的能给人家了事儿。 哎，到那儿呢总是大事化小啊，小事化了，所以大家伙尊敬他，跟他叫这么一声啊，马大官人。哦，那么今天又为什么请客呢？这个，嗨，您说您呐，上我们这喝点酒，您干嘛刨根问底的问这么清楚啊？你看，我喝着酒啊，一个人也闷得慌。再者说呢，这儿有没有别的客人？你跟我说说，我也明白明白，这还不行吗？伙计这么一瞧，可不是吗？就他一人坐在这儿呢，我也没别的事儿。既然您愿意问，那我就跟您说说，他呀是这么一回事儿。离我们这儿不远，往南边八里地有这么一个张家庄。这个张家庄村里边呢，有这么一位张老员外，是大财主，人称张百万。这位张老员外啊，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名字叫张豹，外号叫做永金刚。这个人呢，要多混有多混，嘿嘿嘿。他呢，跟我们掌柜的是把兄弟。就这位张老员外啊，临终之时，把我们掌柜的叫家里去了，拉着我们掌柜的手，跟我们掌柜的说：“马贤侄啊，我没有别的呀，就是你这兄弟他太混了啊！我死之后就是对他不放心，我把他呀可就托付给你了啊！哎，他要有点什么事儿，你多照应照应他，听见没有？我呀就放心了。您说，人都快死了，我们掌柜的能不答应吗？我们掌柜的告诉老人家，您放心吧，他就跟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我一定管他的事儿。”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随着这位张老员外又把张豹给叫过来了。孩子，我告诉你说，我死之后甭管什么事情，你都得听你这马大哥的啊，他就是你的父母兄长，听见没有啊？哎，乖爷，给你大哥磕头，以后甭管什么事儿，他说什么你听什么，他的话就是我说的话，听明白了吗？马贤侄，这儿有个拐杖给你，不听话呀，你就拿这拐杖，你给我好好的打他，教训他。这张豹呢，还真给这个马龙磕了个头。张百万死了之后，要说一开始啊，这张豹啊，还真听马龙的话，甭管有什么事情，只要是马龙一到，说几句他马上服服帖帖的，怎么说怎么办。可是有这么一天，他呢喝了点酒，也就是他们村里边啊有这个两口子打架，让他给撞上了。你想，人家两口子打架你管什么呀？那不行，他过去抓住这个男的就要打。人家男人一再说：“哎呦，二太爷，二太爷。”为什么跟他叫二太爷呢？就因为他横啊，家里又有钱，所以大家伙啊都跟他叫二太爷。二太爷，二太爷，没别的，这是我女人啊，我管我女人呢，难道说这件事情啊不行？我不管怎么着，男的不能打女的，男的打女的我就不答应，过来还打人家。人家一再跟他讲：“您这我们家务事您掺和什么呀？”正赶这时候，马龙从旁边过，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，人家两口子打架你瞎掺和什么呀？过来就说他这么两句：“住手，怎么这么不懂情理呢？”嘿，万没想到这张豹啊借着酒气儿跟我们掌柜的翻脸了，把眼睛这么一瞪，指着我们掌柜的鼻子：“你姓什么呀？啊，你不是姓马吗？我姓张啊，你姓马的管得着我们张家的事儿吗？啊，以后我的事儿啊你还少管。”你想想，我们掌柜的能饶他吗？过来就把他给打了。打这儿以后，我们掌柜的告诉他：“咱们哥俩呀是画地绝交，哎，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我没你这个兄弟了。”您看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。这个街坊邻居们这么一听，这不像话呀，有不少人找我们掌柜的，哎，跟我们掌柜的这样呢说和说和，说他是个浑人， 现在啊，他已经醒悟了，他知道他错了，他那天就是喝点酒，喝多了，您原谅原谅他。这么着，我们大伙儿呢，把他给领来，给您磕个头，哎，就算给您赔不是了，你们哥俩呀，还得演好如初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这不是吗？就为这件事情，我们掌柜的吩咐厨房，今天呢，又好好的准备这么一桌酒席，酬劳酬劳这些乡亲们给说和之情。一会儿呢，那个张豹啊，他也得来到这儿，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们掌柜的一磕头，这事儿啊就算完了，就这么点事情。哦，爱虎啊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听那个伙计跟他说这档子事儿，也就是刚刚说完，猛然间就听外边呼啦一阵大乱。这伙计呢用手这么一指，您瞧，那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你看来了。爱虎扭向回头往外边这么一看，有不少的人簇拥着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呢，就走进了这个酒铺。别人还一再说呢，二弟二弟您里边请啊，二弟您赶快的啊，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爱虎抬头一看，这黑脸大汉晃荡荡平衡高八尺开外，是膀阔三庭，头上高挽发髻，身穿短汗衫，清绸的裤子，薄底的靴子，肋下夹着那么一个青皱卷的大肠，面似黑锅底呀，是黑中透暗，剑眉阔目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轮，连鬓胡子扎里扎扎的，猛这么一看就好像烟熏的灶王一般。看到这儿了，没想到就是这位张豹啊，进了酒铺他也一眼就看见爱虎了。爱虎您想想，天也热了，又喝点酒，把这头巾呢也摘下来了，而且呢把这个外边的大肠也脱了，跟刀一块儿往旁边这么一放，本来就是英雄的模样。这个时候再一看爱虎，爱虎也抬头这么一看他，旁边的人一看，哟，不好，别回头出事儿，赶快的就让这位张豹，二弟二弟您里边请里边请，上楼上楼啊，咱们上楼赶快的喝酒去啊。哎，马掌柜的等半天了，快快上上上上。没想到这张豹啊倒是走过来了，就是来到爱虎这个张桌子旁边，他诚心的用身子猛这么一撞这张桌子，这就叫做没茬找茬啊，桌子上的酒壶撞倒了好几个。爱虎呢赶快伸手扶这个酒壶，就说了这么一句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张豹啊唰这么一转身，面对着爱虎，二太爷我没看见，你是谁的二太爷？我是你的二太爷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是你的二太爷。猛然间呢，这张豹就觉得黑乎乎一点东西冲着面门打来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 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关云长知世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永金刚张豹走进那个酒铺以后，他一眼就盯上爱虎了，爱虎也抬头瞧着他。旁边的人一看，哎呦，别惹出什么事儿来，知道张豹的人性啊，他太混呐，所以一再的往这个楼上让他。二铁爷，走走走走走，上楼。二铁爷，走走走，快着点吧，咱们上楼吧。张豹把嘴这么一撇，冲着爱虎这张桌子这儿就走过来了。来到桌子旁边，他故意的用身子这么一撞这张桌子，桌子上边摆着酒壶呢，哗啦这一下一晃悠啊，倒了那么四五把。爱虎赶快的伸手往起扶这个酒壶，跟着呢爱虎也说了这么一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个意思我也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这不是没茬找茬吗？没想到这张豹唰一转身，面对着爱虎啊，二太爷我没看见。爱虎这么一听，你是谁的二太爷呀？谁的二太爷？小子告诉你说，我就是你的二太爷。爱虎啊，最恼的就是别人骂他，曾站起来了，手里可攥着酒壶呢。你再说一遍，说一遍呢、说十遍说百遍又有什么关系呀？我就是你的二。他也就刚说到二这儿，那太爷俩字还没出来呢，眼瞅着黑乎乎一样东西冲他面门打过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爱虎手里边那酒壶。爱虎伸手这个快呀、他也刚说到我就是你的二，酒壶过来了。张豹赶快这么一低头，搬这一下整打在他脑袋上，哗，这血可就下来了。张豹大喊了一声，好啊，走，咱们俩出去走。这两个人不容分说，蹭蹭从那个酒铺里边就窜出来了，来到外边也就刚刚稳住脚步。您瞅这张豹吧，蹭着一下窜过来，冲着爱虎前胸就是一拳。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，伸左手一抠他肩膀头，抬右脚一踢他脚后跟，咵嚓的一下，张豹啊立刻就趴下了。还真不含糊，张豹一个鲤鱼打挺蹭又起来了，冲着爱虎嗖这又是一拳。爱虎跟他转了那么两圈，紧跟着来这么一个靠绳，夸他的一下，张豹又趴下了。接着张豹又起来了，冲着爱虎啊嗖他又是一拳。这回啊好吗，他来个双峰贯耳。爱虎唰俩手这么一分，来了个白鹤亮翅，紧跟着一矮身，脚底下唰来这么一扫堂腿就给扫上了，夸嚓这一下，这张豹又趴下了。这回啊他不起来了，爱虎还叫他呢，嘿小子起来啊，我不起来了。你为什么不起来了啊？费事儿，费事儿啊，我起来你就把我打趴下，我起来你就把我打趴下，这回啊我不起来了。哎，爱虎指着鼻子告诉他说，我从来不打躺着的人。哦， 你不打我了，那我起来我就打你。哎呦，行嘞，我认输了，你赢了，这还不成吗？有本事你在这等着我啊！爱虎把眼一瞪，你走吧，我等你三年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绝不动地方，你去吧。哎，好，等着我啊！张豹啊，转身行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跑了。周围的这些人呐，刚要围过来，爱虎把眼睛这么一瞪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谁过来我打谁。哦，你们都是本乡本土的，想拉个便宜手是不是？想把我摁在地下好让他打我啊？这些人呐，赶快的往后退。从这个人群里边走出来两位老人家，这两位老人这年岁可都不小了，全都是须发洁白。两位老人走到爱虎的面前，啊，这位壮士，您看看，我们俩这岁数像是打架的吗？啊，我们呢，也就是跟您说两句话。爱虎这个人呢，一看见年长的人，他是规规矩矩，赶快的双手一抱拳，深施一礼。二位老人家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教导啊？哎呦，我们对您能有什么教导啊？您知道吗？刚才您打的这个人呢，他叫张豹，是这个张家庄的，他是个浑人。哎，像您这样的人物，跟他一般之气，不值当的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好鞋不踩臭狗屎。哎呀，二位老人家，您看，我也没招他，没惹他，他诚心撞我的桌子，然后呢，还出口不逊，就因为这个，您说这能怨谁呢？是啊，我们知道，您要是有事儿啊，您就赶快办您的事儿，您别搭理他了。哎，那不成，刚才他说着让我等着他，我答应他，我在这儿等着，我看他还有多大的本事。哦，您要是这么说呀，我告诉您说吧，他肯定是叫他那帮徒弟去了。一会儿把他那帮徒弟叫过来，我告诉您啊，反正是他也打不过您，您呢，先把他给打趴下，然后呢，您就往他身上这么一骑。哎，他这些徒弟们要往前上的话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谁要过来，我就打死你们师父。大家伙肯定都不敢上前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可告诉您，这张豹啊，嗨，他皮糙肉厚的，您怎么打他，您怎么剁他，您就是拿刀砍他，他都不带害怕的。但是有一样啊，您说我们都是他的老街坊了，他的毛病我们能不知道吗？从小的时候，这小子他就怕您。哎，您就照他这个肋下这儿，您使劲的拧他几把，您瞅待会儿就乐大了。他呀一劲的怪笑，肯定的得跟您告饶。哎，您看我们这主意怎么样啊？爱虎这么一听啊，嘿，这二位老人家可真算是他们的乡亲呢，您看出这主意都多好啊。哦，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您尊姓啊？啊，我这个免贵姓应，我这个贱姓损。哦，原来是阴损二位。哎，我们俩这姓您别连起来一块称呼成不成啊？这玩意听着别扭。他们这正说着话呢，外边就有人喊了，哎呦，您看掌柜的来了，掌柜的来了。爱虎闪目观看一瞧，从那个酒铺里边出来的人身高在70开外，蓝壮帽，蓝箭袖，薄底的靴子，丝带围腰，白脸膛，细条的身材。哦，心想甭问，这准是掌柜的马龙。只见马龙来到众位乡亲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，哎呦，列位，您看，就为我们哥俩的事，还惊动了你们大家了，这真是我过意不去啊！刚才呢，我在楼上等着呢，就听见伙计跟我说呀，那个村夫，就是我那个拜弟， 又在外边惹祸了，不知道他得罪哪位壮士了。那两位老人这么一听，赶快用手一指啊，那个马掌柜的，您看，就是这位啊，得罪了这位壮士了。马龙赶快上前，来到爱虎的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，深施一礼。哎呦，这位壮士，您看啊，刚才那个村夫呢，那是我的拜弟，他是这么一个浑人啊，您可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刚才他得罪您了，没有别的，我呀替我这个拜弟，我这儿给您赔礼了。您看，人寿一句话，佛寿一炷香，再怎么说人家把兄弟大哥出来给我深施一礼，替他拜弟，这赔礼了。爱虎呢也赶快的以礼相还啊，敢莫您就是马大官人？哎呦，不敢不敢，小可马龙，哎呀，我久仰您双刀将的大名啊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请问壮士您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姓爱，名叫爱虎，人称小义士。哦，您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来来来，您跟我楼上一叙啊，楼上一叙。爱虎微微一笑，楼上一叙啊，哪怕你楼上边摆下刀枪剑戟，我姓爱的皱一皱眉头就不算是什么英雄好汉。哎呦，爱壮士，您多想了，您多想了，我绝无歹意啊，来来来，您跟我上楼上，上楼上有什么话咱们楼上说去。这样马龙呢又把爱虎请进了酒铺，就在柜台的后边那个楼梯那儿，领着爱虎上了酒楼。来到楼上这么一看，确实啊，今天人家马掌柜的是要请客，桌子擦得特别的干净，窗户也擦得特别的明亮。马龙赶快让他请坐，吩咐伙计给献上茶来。哎呀，您看我那个拜弟得罪您了，实在是过意不去，一会儿他来喽，我一定把他带上来，让他给您磕个头，给您赔个不是。请问壮士，您刚才这个手脚这么好，不知道您是受的哪位高师的指教啊？爱虎赶快起身告诉人家，我的恩师是黄州府的人士，姓智，单字儿一个画字儿的名字，人称黑妖狐，辽东人士，父姓欧阳，单字名春，人称北侠，又称紫然伯，那是我的义父。哦，马龙这么一听，哎呦，感情您是侠义门人呐，失敬失敬，怪不得您有这么好的拳脚呢。哎呀，那么您这是啊，我现在在暗院大人身旁边当差，我是要奔娃娃谷去办差去。哦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我从陈启旺来。嗨，马龙听到这儿啊，一拍大腿，这位壮士爷，我跟您说吧，您走错了道了，既然是从陈启旺奔娃娃谷，您怎么走这条道呢？那这是奔越州府的道路。哎呦，您看啊，一会儿我那个拜弟来喽，甭管怎么说吧，您甭跟他一般见识，我呢一定把他给领上来，让他给您磕个头，这件事儿呢咱们就算过去了啊。俩人啊正在楼上说着话呢，猛然间竟听见楼底下是一阵大乱呢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个张豹啊，不是找人去了吗？找谁去了？上树林子，就找他那帮徒弟去了。感觉树林子里边那帮练把式的都是张豹的徒弟，有二三十口子呢。说张豹就这本事，怎么还收这么多徒弟呀？你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。张豹收徒弟不白收啊，只要是拜了张豹为师了，您家里边的 红白事，哎，甭说这个男女老少吧，所有的吃喝他家里有钱呢，他全都包了。您想有这样的便宜事儿，谁不找上门来呀？所以这些年轻小伙子哗哗啦啦的找上门来，有这么一大帮。这张茂啊还得挑挑拣拣，哎，他得找那个顺眼的，而且呢跟自己投脾气的，这么着收了有这么二十多位啊，三十来位，算是他徒弟。你想就他这本事教那徒弟能有真本事吗？所以爱虎在树林那边看着一帮练，爱虎心里说，这哪是跟师傅学的，就好像跟师娘学的一样。就是这帮人，张豹急急忙忙的跑到树林子这儿，跟他这些徒弟们这么一说，走走走，别练了别练了，我都让人家给打了啊，赶快的抄家伙跟我打架去。这帮徒弟们这么一听，哟，师傅都让人家给打了，咱们得帮忙，对，抄刀劈子抄刀劈子，拿棍子的拿棍子。这张豹呢也拿起一条棍子来，带着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来到酒楼的下边。到这儿这么一看，哎，说好了啊，那小子在这儿等我，怎么突然之间他不见了呢？您想想啊，就他手下这帮徒弟，软的欺硬的怕呀，一看人不在了都来劲儿了，在这楼底下一顿喊叫一顿胡骂，就是他准是怕您了。他惹得起咱们爷们儿吗？他是个胆小鬼，胆小如鼠，他跑了，哎，他还等着挨揍啊，没那事儿。底下乱哄哄这么一嚷嚷，马龙一听就知道不好，赶快的伸手一拦着爱虎，哎呦，庄师爷，您别听他们瞎嚷嚷啊，这帮人都是无知的小辈，我下去，我把我拜弟叫上来给您赔不是，您千万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说完话呢，马龙一转身下楼，嘿嘿，您想啊，爱虎是最恼别人骂的，下边喊的什么，说我胆小如鼠，说我跑了。爱虎啊扭向回头一看，就瞅上啊酒楼上那个窗户了，蹭家窜过来，伸手啪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，紧跟着人呢，蹭这一下就窜出去了。下边这些人还嚷嚷呢，哪儿去了，胆小如鼠，他跑了，他怕挨打。爱虎窜出窗户大喊了一声，俺来也啊，大伙儿抬头一看，小意识爱虎是从空而降，唰的一下跳下来站住了脚步。张豹手指大棍搂头盖顶，唰的一棍就打下来了。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他旁边有个徒弟看出便宜来了，拿着棍子呀冲着爱虎拦腰，嗖就是一棍。爱虎一伸了右手，砰砰就把这小子手中的棍子给叼住了，然后往怀里这么一带，说声啪叽，这小子真听话，啪叽就趴那儿了。爱虎把这棍子就给夺过来了，张豹举着棍子还要打，那爱虎一矮身在底下唰来了这么一扫堂棍，整打在张豹的迎面骨上啊，哎呀扑通，这张豹趴地下了。爱虎也把手中棍子往旁边这么一扔，蹭了一下过来，就用这磕膝绊一顶着腰眼儿，然后就骑在他身上了。他这帮徒弟呼啦的一看师傅被人家摁地下了，想过来叫他师傅，爱虎把眼睛这么一瞪，干什么，你们谁敢过来，谁过来我打死你们谁，再往前闯的话我立刻把你们师傅给打死。哎呦，你放了我们师傅，放了我们师傅， 放了他呀。 爱虎这时候就想起来了，阴损二位老人教的那招，干脆我拧他吧。就在他肋骨这儿啊，爱虎啊狠狠地拧上了。哎呦，这小子哇怪叫啊，哎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，哎，这招可要阴要损啊，这是干什么，哎，这是干什么。再一瞅马龙这时候也从那个酒铺里出来了，马龙这么一看心里边一阵好乐呀，心说，嘿嘿，张豹啊张豹，今天呢 让这位壮士爷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吧，我待会儿再过去劝吧，也让这位壮士爷人家出口气吧。就这么一拧，张豹哪受得了啊，一劲儿的喊，哎呀我说哥哥哥哥，您倒是赶快过来给解劝解劝，我可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马龙这才过来，冲着爱虎双手一抱拳，哎，壮士爷，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就饶了他吧。爱虎这才一抬腿从张豹的身上下来，张豹也站起来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啊，这就是我那拜弟永金刚张豹。爱虎也双手一抱拳，在家姓爱名虎，人称小义士。马龙赶快跟他说，兄弟我告诉你，人家是侠义门人，就你那两下子还跟人家过招呢，你丢人不丢人呢？ 啊，哦，是啊，嘿，刚才我不知道啊，多有得罪，有道是不打不成交，得嘞，我再给您深施一礼，我就向您赔不是了。 大家伙站在旁边哈哈大笑，马龙赶快用手这么一摆，行了，咱们到楼上去啊，楼上说话。他这些徒弟们这么一看，师傅都给人家赔不是了，咱们还有脸在这儿待着吗？干脆咱们走吧，呼呼啦啦他的徒弟也散了。这些乡亲们一瞅，这还用咱们说和吗？人家哥们儿还是自己人呢，这些人呢也全都走了，也就是马龙、爱虎、张豹三个人进了酒铺，重新的又回到酒楼上边。伙计早把这个酒菜啊全都准备好了，三个人落座，当然了，爱虎坐在首位，马张二位在两旁相陪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张豹啊越看见爱虎心里越高兴， 哎，说实在的啊，这真是这个不打不成交， 哎，您瞧我是真爱您，哎，我看您那意思呢你也挺喜欢我的，您说是不是？马龙一听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 行行行，你啊不会说话少说两句啊。 这位爱装师，这么着，您看啊，您是英雄好汉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哥俩呢想跟您结义为友，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呢？ 爱虎双手一抱拳，哎，如果你们要是不嫌弃小弟的话，小弟也愿意与你们结义为友。 呵，说的这个痛快呀！马上这哥仨又喝了半天酒，然后这张豹急脾气呀，行了行了，咱不在这儿喝了，赶快跟我回家，回到家里边咱们设摆香案，咱们拜把兄弟去。行行行，爱虎一看呢，这倒是个急茬的， 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讨扰一番。 看说什么讨扰啊，跟我走吧。这仨人啊急急忙忙的这就奔往了张家庄。来到张家庄以后，张豹这些徒弟呼啦全迎上来了， 师傅师傅您怎么样？ 我什么怎么样啊？啊，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教给你们的招啊全都是挨打的招，哎，要想学打人的招得跟这位壮士爷学，听见没有啊？赶快的设摆香案，仨人磕头拜把兄弟，从此这一结拜，嘿嘿，爱虎身旁边啊又添了那么一位惹祸的根苗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车你变成 我，也想飞翔，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。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， 我喜欢星光，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。
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，瑞麟年终大促花69元试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活动将于7月19号全面结束，届时您再想订购瑞麟羊奶粉的话，就得花到直供价99元一盒的价格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您是一直在观望的新朋友，又或者您是希望趁着大优惠想多囤点货的老朋友，这呀是最后的机会了。热线已经开通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算算日子啊，今天已经是7月18号。也就是说，一旦错过今天，明天最后两天，您再想花69元喝上半个月瑞麟羊奶粉的话，那是绝对不可能了。所以提醒各位啊，活动一开始就要拨打热线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1196的朋友说，喝了好几年的瑞麟羊奶粉了，这次的活动价格特别给力，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粉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划算的，每天一杯才4块多钱，还没有一包薯条贵呢。 是的，4块钱喝杯瑞麟羊奶粉，这可不是它本来的价值。您要知道啊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的，之前的直供价格呢一直是99，而本档年终大促，为了能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中国好羊奶，县情缘乳业特批了10000盒的69元瑞麟羊奶粉回馈给全国的享购听众朋友们。等于说呢，只要能够打进4007106108，花690元就能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了，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，划算到每个月才138，每天只要4块钱。但遗憾的是啊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机会了，所以呢，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海淀区的吴女士说，孩子每天都闹着要吃冷饮，一根好几块钱不说，而且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，我妈说就不能惯着她，每天一杯羊奶多好，健康又有营养。一天一杯才4块多钱，肯定比吃冷饮强多了。 是的。 还有家住东城区的李先生说，一到夏天我妈就爱喝粥，不是小米粥就是菜粥，而且经常是2-3点就睡不着了。听说羊奶营养高，就算天热不想吃饭也一定要保证营养啊。 还有家住朝阳区的蔡小姐说，我爸特别固执，只要他认定的事情呢就一定要做到底。这不，瑞麟羊奶粉呢都已经喝了3年了，一直在坚持。听说马上69元喝瑞麟羊奶粉的机会没有了，而且呢每个人只能限定20盒，所以啊就发动我们全家人，每个人都帮他订2套。只是啊我担心这么多的羊奶喝不完怎么办呢？ 您放心啊，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每一杯的瑞麟羊奶粉都是新鲜、安全、健康的羊奶粉，县情缘乳业承诺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订购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提供免费的寄存服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您订购成功了，不用把羊奶粉全部领回家，可以寄存在北京的瑞麟旗舰店里，什么时候喝完了，什么时候给4007106108打电话，我们随时给您免费送奶到家。 是的，再说了，每100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含有了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，还有3.8毫克的锌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可以均衡营养每一天。还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、硒元素、植物甾醇，这么多的营养精华素，当然要全家老少一起来喝了。这样一来呢，一天5杯的话，估计2-3个月啊也就喝完了。所以啊，您还担心好东西没人分享吗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提醒各位，瑞麟年终大促，花69元试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活动，今天、明天是最后两天了，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2216的朋友说，上个月我还订了9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，怎么现在变成69元一盒了？这品质能是一样的吗？您放心啊，100%是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而且品质、日期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因为啊，全国享购电台只有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，一旦错过了就不再享受优惠了。所以提醒您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最后的一分钟啊，打进4007106108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年终大促，厂家返利只划算69块钱一盒，一组10盒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，划到每个月才138，每天只要4块钱。今天、明天最后两天，立刻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官民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罗成就把建成原籍招粉头取乐被他羞辱，掩耳用计陷害他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哦，感情他这是报私仇啊。还有一事，要论打仗，您敢比常胜将军赵子龙，不知为什么这一仗没打胜呢？你们哪知道啊，那反王有宝铠护身，我的枪扎不透啊。哎呀，那怎么不和两位王子说亲呢？他们有意加害我，说也没用。不不不，我们去给您说说，想办法还是叫开潼关。奸王建成原籍要陷害罗成，不让罗成进潼关，任凭军卒如何叫关，就是不开城。罗成无奈，带着军队退出山口，倒在山坡下把人聚到一起。弟兄们，建成原籍不单害了我，也害了你们。对面是苏烈的联营，他们十多万人马堵在这儿，就我们这些人是冲不过去的。我看你们不要管我，各自逃命去吧。平时罗成带部下不错，大家一听有的皱眉，有的掉泪。罗元帅，我们情愿跟您生死与共，咱们到哪儿说哪儿。罗成止不住也掉泪了。哎，谁让我羞辱二王，这祸是我惹的，连累了你们。我们没带粮草，人没吃，马没喂的，可怎么办呢？元帅，天眼看黑了，我看不如先宰几匹马烧马肉吃，下边有个石沟，山下有泉水流淌，我们吃点喝点，先找个地方过夜。罗成没有变办法，只好这么办。大家抱薪架火宰割马肉，烤得半生不熟的，又没有盐劲儿，就这么对付吃。当兵的还可以，吃完了席地而眠。罗成吃不下去，睡不着啊，只好枕在马鞍子，躺在地上忍着。兵丁私下议论，罗元帅被屈攀冤，这不成，我们把败阵的原因呢、跟上边说说。好，咱们去。当兵的噔噔噔噔跑去二三十，来到潼关这，冲着上边喊。建成原籍为了置罗成于死地，在守城将士中买通了一部分人，借换哨为名，把罗成的部下都撤掉了，换上他们自己人，在城上摆上一桌丰盛酒席，哥俩对坐饮酒。又叫宝儿找来几个漂亮的粉头，来这连唱带跳带拉胡琴。罗成的部下来到了潼关下，冲着上边喊：王家千岁，我们有话说。建成离座，手扶垛口往下看看。什么事儿？王爷您有所不知，今天罗元帅败阵事出有因，是因为啊，那个反王穿着宝铠护身，刀枪不入，所以吃了败仗。您开开城门，让罗元帅回关城吧。建成把眼一瞪：住嘴，你们跟内奸罗成串通一气，给我滚，再不滚开弓放箭。 当兵的没办法又回去了，这一夜叫了三回城都没有人答应啊。夜里刮点西北风，罗成躺在地上，耳边传来城头上弹拉歌唱的声音，心里好凄凉啊。就这样熬了五天，罗成实在受不了了，转过天来到苏烈的营盘外叫阵，苏烈真就派人出来了。这一仗打得太苦了，因为罗成带的兵将五天没得吃战马，没得保草保料，两下一冲杀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他带人死伤一大半，没剩几百人了。还是罗成拼命的征杀，才把剩下几百人带回来，躲在了山坳里。最后实在不行了，罗成说，你们呐，走吧。我们上哪儿去啊？没地方去啊，眼前只有苏烈的营盘，那你们就投降苏烈。谁让奸王害我，你们跟我受着委屈，我不忍。都走吧。就这样仨一伯俩一伙三十二十的一个个都走了。苏烈见着这些降兵才知道潼关有变，心里也恨，你说建成元吉两个禽兽啊，那罗成虽然跟我是仇敌，可是那是好汉呐，我们叫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。你说罗成那么给大唐朝卖命，嘿，建成元吉，你还害罗成。罗成啊，你要是能归我，我哪能对你那样呢？他后代降兵，又给罗成写封信，大意是建成元吉一狠心毒，加害罗元帅，叛你反戈一击，同我携手攻破潼关，请你不要记恨往日北平府一箭之仇，冤仇可解不可结，如能归奔我营，我一定代为上宾，不久你我领兵攻下长安，得下汉室天下，可以平分疆土，各离山河。如今已经你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，再不改弦易辙还等什么呢？写好了信，盖上章，叫一个投降的军卒给罗成送去。这个当兵的拿着这封信交给罗成，要是以前罗成的脾气，他得把这个投降的军卒扎漏了。今天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到现在了，我死我认了，叫当兵的也跟我一块死吗？你起来吧，你把信拿来我看看。他打开看完了，哎，罗元帅，您看明白了吧？我看明白了，小人不该多嘴，要我看不如跟苏烈合作打下潼关，先杀死建成元吉这两个小子再说。罗成哼了一声，你既把信带给我，还得替我捎个口信回去，你告诉苏烈，我罗成威武不屈，平儿不可移其志啊。我们贾柳楼弟兄当初不是冲建成元吉才投到大唐的，建成元吉乃是窃国之贼，早晚必被我们诛之，我罗成誓死不投降。去吧，当兵的回去把罗成的话传给苏烈，苏烈暗暗受大拇哥，好样的。简短结说熬到第九天头上了，罗成带来人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跑的跑，最后只剩下十二个亲兵。罗成对十个人说，你们待我这份恩情我领了，我看你们也逃命吧，剩我一个人要披马单枪去闯敌营，抱着国仇家恨，纵死乱军之中，我也心甘情愿。 这十二人掉着眼泪说：罗元帅，我们和您同生死共患难，和苏烈决战。怎么决战呢？什么吃的也没有啊，天又挺冷，现在罗成就是拼命了。苏烈早做好准备，就地弯坑擒虎豹，安排香儿吊金鳌。听见骂阵，苏烈命人大开营门，把大队亮开。罗成披挂整齐，摘下五钩神贼枪，来到当场。这些日子风餐露宿，吃点马肉，只觉得四肢无力，老马都直晃荡啊。这是苏烈来到队前：罗元帅，恕我不能马上行全力，前着我让人给你捎去一封书信，咱还是旧话重提。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，我们一拉手打破潼关，捉拿建成元吉，给罗元帅报仇。若是拿下长安，你要做皇上，我保你，我要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如果你执意不听，你可想想啊，你上有高堂老母，下有妻室孩儿，难道说你全都不管了吗？啊！罗成听这话一阵心酸，娘啊，没想到孩儿在这被害，再不能侍奉你老人家了，强忍悲痛。苏烈，你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建成元吉不开棺，你要真捧我罗成，哎，让我割下你的人头，有你的人头他还能不开棺吗？今天既是亮队打仗，废话少说，撒马一战。哼，罗成啊，此地狭窄，待我向南，你可敢追？你是英雄，你若不追，匹夫之辈。苏烈一掰离手凳，这匹马奔南就跑去了。罗成调转马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追了下去。追出几里地，顺着大道往西南，前面有座山坡，他登上山坡，这山坡名叫周西坡。罗成也追上了山坡，眼前是一马平川，正西有个山口。苏烈进了山口，罗成也进来了。山口一里半地是个窄沟，南北两边是悬崖峭壁，西边有个出口。苏烈从这里跑出去，罗成追到山口，坏了，迎面拥来无数军兵，还有两辆大车呀。大车一停，把牲口一卸，咣当，山口一封，紧跟着噼里啪啦滚木雷石往这一砸，山口堵住。罗成这匹马前蹄子一扬，心流吼叫过不去了，他调转马头往东边跑，东山口也堵上，他想冲上山坡。山坡出现了无数弓箭手，搭弓在手，把罗成又射回来。这阵苏烈从山外围子走马上了北山坡，站在山梁上，冲下边罗成把嘴一撇：哎，罗元帅，你还跑得了吗？常言说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只要与我携手合作，事成之后我保你坐江山，怎么样？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大梆子，右手拿着梆锤，我这梆声一响，你将被乱箭穿身，生死关头你要再思啊再想。罗成一阵冷笑：苏烈，我被建成元吉所害，又被你诱到此处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死也不会投降，也不能帮你打潼关灭大唐，落个骂名千载。常言说得好，没有不死之人，没有不败之家，没有不亡之国，你来观看。说着把五钩神飞枪一扔，跳下闪电伯龙驹，把这匹宝马弃了， 抠住捞海带，把盔摘下来，咔嚓解开盼甲涛石蛮带，摘盔卸甲往这一炸。苏定方，有道是先死容易后死难，将来自有人给我报仇雪恨，来吧，我情愿受剑而死。苏烈和他手下军兵看了，个个心里佩服，嘿，不含糊，真有不怕死的人。苏烈对罗成既佩服又恨，心想我把嘴皮子说破了没有用，只可由你去吧。梆声一响，箭如飞蝗，乱箭齐发。可怜罗成智勇双全、功高盖世的美英雄，竟死在乱箭之下，死在周西坡。罗成一死，苏烈命人鸣锣停止放箭，最后跟随罗成的十二个军卒被俘。苏烈把他们找到近前，解去绑绳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几位替我受趟累，把罗元帅尸体装入棺椁，送到山东历城县。这些当兵的听说罗元帅身死，痛苦不止啊。这是苏烈的当兵的赶来一辆车，上面一个棺材，这十二个当兵的下了山坡，把罗成的遗体身上剑拔下来，整理好，穿戴好盔甲，抬入棺材内，将棺椁和五钩神飞枪都装在大车上。就这样，苏烈又发给他们每人200两银子，叫当兵的押着大车起身上路，够奔山东历城县而去。苏烈带人马回营，几家反忙商量，打算趁此机会强攻潼关。准备了6-7日，反王们正在帐中议事，忽然远探细作纷纷来报，启禀王家千岁，大事不好，唐朝秦王李世民元帅秦琼率领大军凯旋还朝，够奔潼关来了。苏烈闻听一跺脚，哎，这是唐朝国运当兴，我们的时机错过了，不能坐等唐军两路夹攻，咱们快撤吧。上哪儿去？最好撤到雁门关，那边有突厥狼主给咱做后盾，就不怕唐朝大军征讨。只好如此，半夜不响炮不鸣号，悄悄地撤走了。第二天天亮，有人把苏烈撤军的消息报告建成元吉，俩人高兴，嗯，还是咱们大唐国洪福齐天，不知道为什么苏烈这么快就撤兵了。罗成呢，派人一打探，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穿身。俩人合计，这个事儿不能让我爹知道，俩人编的瞎话，说是罗成连着3天出战，一心恋战，被苏烈诱到周西坡马陷淤泥，乱箭射死，请父王对晋中的罗元帅表彰。武德天子接到这个折报之后，才知道永国公罗成阵亡，急忙派刘弘基、段志贤赶赴潼关接守关城。这两个出发，这边建成元吉担心罗成被害的事儿传出去，所以封锁消息，派军卒小雨接头巷尾查房酒肆，不许妄议朝政，有抗命者治以死罪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呢。不管怎么查禁，潼关内外已经传开了。就在这阵儿，秦琼带兵马已经来到潼关城下，在酒席前一问建成元吉罗成是怎么死的，他们俩一说，程咬金不信，他在微服私访来到董家庄，认识了董二辽父子。董二辽父子就把罗成被害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 程咬金听完气堵咽喉昏过去了。二刘的父亲吓一跳，哎，二位还聊啊，你瞧这位莫爷啊，坏了，快叫叫叫叫，哎哎，莫爷莫爷，你怎么回事？程咬金缓过这口气来，哇哇的哭啊，兄弟啊，你死得太惨了，我要不给你报仇，要了建成元吉的命，我誓不为人呐。莫爷您别喊，您哭什么呢？哎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信莫，我姥姥家信莫，你知道我谁吗？我就是当初当过混世魔王，现在大唐国的先锋官，我叫程咬金。哎呦，程爷，我们给你磕头了，不用多礼，快起来，你们帮帮我忙。帮什么忙？罗成死得这么惨，我得给他报仇，你们帮我忙。我们能帮啥忙啊？这么办，你们领我到罗成遇难的地方看看行不行？成啊。当天夜里，程咬金就住在二辽家，第二天早晨，程咬金上马，董家父子拿着锹镐，骑着毛驴儿，在前边领路，来到周西坡，跟当地百姓一打听罗成遇难之处，三个人在石头缝里、草壳里、地下收集不少的箭弩、透甲锥。程咬金让人把箭杆去掉，只留箭头，把箭头、弩和透甲锥包在一个小包裹里系在身上，跟董家父子骑上牲口返回董家庄。来到二辽家，程咬金说，二辽，你有胆子没有？嘿嘿，程公爷，看见你我胆子可大了。好，你给我讲了罗元帅死因，太好了，我要金殿动本，本参两个奸王，你敢不敢跟我到金殿上聊去？程四爷，罗元帅命都没了，我聊都不敢聊，还是人吗？就是皇上剐了我，我也得聊他个一清二楚，不过聊的时候可得给我点酒喝，没酒我不敢。好了，跟我走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带着董二来到潼关城外，倒在大营见着秦琼和徐茂公。二哥三哥，我已经把事情弄明白了，这么回事情，两个奸王害的罗成，我已经把人证找来了。啊，俩人一听更难过了，老兄弟死得这么惨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回京城找皇上，如果皇上给我们做主更好，如果不做主，我程咬金不干了。秦琼点点头，是应该给老兄弟报仇，可是这件事儿太难了，就一个董二，他作证能行吗？这程咬金又没辙了。徐茂公说，光他不行，还得想办法呀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程咬金急得像热锅麻一样，忽然有了主意。他找来七彪、李豹，二位贤弟，咱老兄弟死得太冤了，想找皇上告状，那老皇上非呛他儿子不可呀，干脆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今天咱们三个人进潼关，杀了建成元吉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。